第二集，哥们儿，等人吗？回到中队，已经下午三点多了。他们走的时候几乎没吃几口饭，此时自然是都饿了。上了楼一开门，仁义就眯起了眼睛。 我说，谁最后走的？ 几个人转着眼珠子都不说话。 谁最后走没关空调？嘿嘿，坦白从宽啊，咱楼里可有监控。 那个人队，可能是我吧。 你爸来中队了。 怎么罚你说吧。 我这就去跑圈。 不用，刚出了警，大家都挺累的。今晚你们宿舍就别开空调了，免得感冒。 哎呀，死了呀！ 人队，我瘦，哎，你看我今晚跟你挤一张床行不行？ 想占我便宜啊？ 众人再度哄笑后，重新坐回桌前，狼吞虎咽地吃起了已经冷掉的午饭。消防中队的日常就是训练。除了出警和特殊情况，正常来说中队每天都要训练几个小时。毕竟消防改制之前他们还属于武警部队，改制之后也会继续延续军事化的管理。不过最近太热了，仁义把训练时间避开了日照最强的时间段，但战士们依然是汗如雨下。正在练铺设水带时，站岗的战士隔着操场吼了一嗓子， 人队，有人找。 仁义眯起眼睛往门口望去，远远的只见一个身姿窈窕的女孩捧着一大束花，提着两个袋子快步走了过来。阳光下她的皮肤白得发亮，俏丽的马尾随着步履轻摇，青春洋溢，美好极了。一群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 丁晴，去接一下。 是。 丁晴跑过去接过了他手里的东西。那女孩快步走到仁义面前，她眨巴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略有些羞涩地打量着她。仁义挑了挑眉，心想，这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呢，她这辈子都没在现实里见过长得这么美的女孩。 你好，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不是上个礼拜咖啡厅的？ 是我，你还记得呀？ 外面太晒，进来坐吧。高哥，你盯他们。 好嘞，人队。 进了会客室，丁晴放下东西就走了。女孩一眨不眨地盯着仁义。 我叫宫飞兰，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仁义。你身体都恢复好了？ 好啦，一点事儿都没有。任队长，谢谢你救了我。 应该的，这是我们的职责。不过花可以收，礼物不行，我们有规定。谢谢你的好意。 这是我自己做的巧克力曲奇，那你一定要尝尝，特意给你做的。 仁义有些为难地看了看怀里的东西。 真的是饼干，你看。 好吧，谢谢你。 他们出警之后，时常有群众来中队感谢送礼，有时候盛情难却，除了锦旗鲜花之类的，吃的他们也会收下。 以后出去玩啊，要小心些，也要多学一些灾难自救的知识。 宫飞兰用力点点头，依旧不错眼珠地看着仁义，这冷场略有些尴尬，仁义只好没话找话。 你在附近上学吗？是不是放暑假了？ 对，我放学经常经过这个消防队，以前都没留意过，原来这里有这么帅的消防员哥哥。 仁义看着宫飞兰眼睛里闪烁着的熟悉的光彩，顿时头皮有些发紧。这些年他在消防队出警之后上门求爱的女青年和上门介绍相亲的大叔大妈每年都会有几个，但是中学生还真是第一次碰到，可能是他想多了。 你这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 任队长，你结婚了吗？ 没有。 也没有女朋友？ 任毅犹豫了一下，他觉得这段对话再发展下去非常的不合适，但是他又不习惯撒谎。在撒谎与不撒谎之间，他也不过纠结了一两秒钟，就听宫飞兰兴奋地说： 没有，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没有。 怎么，你有姐姐要介绍给我吗？ 宫飞兰挺直了胸脯，稚气未脱的俏脸上满是自信，她直爽地说道： 你看我怎么样？ 仁义没想到这小姑娘一起手就打直球，打得她猝不及防。她微微蹙眉： 你在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你知道吗？当我以为自己快死了的时候，你就那样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 等一下。小同学啊，你听我说，当你陷入危险的时候，很容易对解救你的人产生好感。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吊桥效应。感谢和感情是两回事，你混淆了。 才不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喜欢都分不清，那不是猪吗？ 他看着仁义挺拔的身形和英俊的脸蛋，心中不禁窃喜。 而且如果不是你这么高这么帅，我也不会随便谁都喜欢好吗？难道你嫌我不好看？ 你很好看。 那我做你女朋友吧。 宫飞兰上前了一步，仁义跟着后退一步，并下意识地举手投降，他简直啼笑皆非。 小同学，你几岁了？ 14。 你知道我几岁吗？ 我不在乎呀。 我30了，我要是年轻时候犯点错，都能生一个你了。行了，别闹了，乖，回家吧。 谁跟你闹了？我是年纪有点小，但该有的我都有啊。 他又使劲挺了挺胸。 我喜欢你，你要是一时半会儿不同意的话，那我追你好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同学啊，我求求你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真当了我女朋友，你就得去监狱看我了。 哎呀，我们不告诉别人就行了。 怎么可能啊？你爸妈呢？你就不怕你爸妈知道吗？ 宫飞兰眼中闪过一丝黯然，她冷哼一声： 他们不会管的。 你这个年纪的孩子开始对恋爱感到好奇，这个我理解，但你应该找一个跟你年纪相仿的男生。 跟我年纪相仿的男生都又蠢又幼稚，身为大人你也太怂了吧。总之我决定了，我要做你女朋友。你还不了解我，所以你才不接受。我会让你好好了解我，你一定会喜欢我的。 仁义顿时感觉心理性头疼。宫飞兰掏出手机 来加个微信。 这不太方便。 哼，那我就不走了，我现在放暑假，有的是时间。 那好吧。 宫飞兰盯着仁义通过了验证，开心地跺了两下脚。 Yes， 那我改天再来找你玩，我发我最好看的照片给你。 仁义迫不及待地把他送出了门，宫飞兰朝他飞了个吻，离去的步伐都带着几分欢快。 行了，快回去吧。 仁义在原地怔了很久，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仁义本来期望着宫飞兰只是小孩子家家一时兴起，但当他第四次来中队找他的时候，他终于意识到事情有点麻烦了。虽然这麻烦真不应该怪他，可宫飞兰毕竟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连指导员都找他谈了一次话，要他降低影响。 你说你怎么回事啊？ 我 仁义倒是也想降低影响，但腿长在人家身上呀。他也犹豫过要不说点重话之类的，可是看着宫飞兰的脸，他实在是不忍心。他决定找派出所的哥们儿查一下他父母的联系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天下午，仁义接到保姆的电话，说他爸爸肠胃不太好，吐了，他打算回趟家。他家其实就在消防队对面，不影响紧急出警，所以队里默许他平时可以抽空回家看看。他在食堂找到了副队长高格，跟他交代了一下工作。孙定义一见他就开始调侃： 哎呦，我们天启消防第一大帅哥，上至四十熟女，下至十四萝莉，都对我们人队神魂颠倒。 肉包子堵不住你的嘴啊。 指导员是不是说你了？ 怪我吗？长得帅是我的错吗？哎，你们不懂美男子的烦恼。行了，我今晚回趟家，你们都老实点啊。 开盘黑再走呗，让我抱抱大腿。 明天吧。 仁义离开消防队，往街对面走去。凤凰中队是建国初期组建的最早一批消防队，那时候天启地甲还没封魔，中队的对面就是消防家属大院。他在那个大院里出生长大，最终子承父业。虽然他妈妈曾极力反对他干消防，几分钟的脚程，他已经进了大院。这个小区年代太久了，各种设施都很老旧，有能力改善住房的人大多都搬走了。因为地理位置好，有一大半房子都租给了上班族。此时还没到下班时间，小区有些冷清。走到他家单元楼下时，暮色渐沉，楼道里黑洞洞的，他隐约见着里面有人。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一双腿修长笔直，将西装裤舒展到几乎没有褶皱，腰肢平坦净瘦，宽肩阔胸，锃亮的深色皮鞋和雪白的衬衫看来都纤尘不染。他甚至还戴着一双纯白的手套和纯白的口罩，如果再披一个白大褂，感觉下一刻不是进手术室就是进摄影棚。这样的人出现在这个老旧的单元楼门洞，实在是怪异极了。仁义忍不住打量了对方一番，撇开这无可挑剔的身材不说，那被口罩遮盖了大半的脸，仍能通过一双深邃漂亮的眼睛判断出此人必定相貌不俗。仁义顿时有点想入非非。仁义见对方也在看他，便主动问道： 哥们儿，等人吗？